我这是什么呢？他的爱在心里埋葬了，磨平了，纪念了，仍要余味，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爱已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想得却不可得，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至诚， 一生给别人创作过很多歌，在他年过半百的时候，他终于送了一首歌给自己，完全属于自己的歌，叫做给自己的歌。我今天接到同事的电话，告诉我说又要写明年新年的宣传带了，说明年的节目不变，还是老时间老地点，但是我要有新的气象，一定要有新的宣传带。说实话我挺懵的，首先对时间没概念，我没有意识到这一年这么快就过去了，还有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想说些什么，在宣传带当中如何去表达自己，所以我漫无目的地坐在电脑前发呆，然后刷各家网站的视频，无意当中我就刷到了李宗盛一次现场演唱会的视频，他唱到这首歌大概有半分钟是用手迎面的，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哭了还是在沉默找寻这首歌的情绪，可是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开口便能够让人思绪万千。歌里有唱，想得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是啊，时间飞快，太快了，它像洪水猛兽一般。在同事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才猛然发现，他已经偷光了你这一年的光阴。你感觉好像昨天你才跟自己的同事好友在某个地方欢度2017到2018的跨年，你好像在前不久刚刚制定下这一年每个月的工作奋斗的目标，可是 到现在我们就应该好像展望未来了，这一年还没来得及去总结。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这个时间，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再回头去看这一年，是浑浑噩噩还是收获满满，真的是无限感慨，时间太过匆忙。岁月你别催，走远的我不追。若说些事情计算无人能及张爱玲，那么岁月心事便无人可比李宗盛。而我坐在这里看着他俩的文字，自己却一点灵感没有，所以真的很抓狂。不过我还是期待着时间可以慢一点，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准备我的新年宣传带，然后写得好一点，在播出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好听耐听一点。好了，但愿这一年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可以给我多一点的灵感，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蔡琴的这首《那些人那些事》。 推开记忆的门，我在心里看见了，看见了远去的人，是他和他曾陪我走过生命里的淡淡早晨。推开记忆的门，尘封往事一幕幕一幕幕，似幻似真，有悲有喜，有爱有恨，酸酸甜甜，消磨了青春。感谢那些事，感谢那些人，感谢那一段段奇妙的缘分。那些事，那些人相遇的过程。 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要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听，来听金玟岐的这首《岁月神偷》。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淡风景。西方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听到的是金玟岐在2014年为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创作并演唱的音乐作品，叫做《岁月神偷》。因为这首歌曲，金玟岐被广泛关注。后来在2015年，她发行第一张专辑，算是正式从幕后走到台前。当年让我惊讶的是，她看似那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居然可以唱出如此深刻的词句。她唱，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时有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这让我想起了我曾经读过的一本书，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对时间发出感慨的文字，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时间最会骗人，但也能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离去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留到最后的人就是对的人。好像在杨宗纬的那一首《时间神偷》里面也有一句，我没有别的梦，只想在你心里待更久。来听这首《时间神偷》。 灿烂千阳，谁能让它熄灭？不灭的火，谁让它冷却？回忆的手，温柔把我拦截，好让昨天蜂拥回到旁边。时间渗透，偷走什么？那些掌声，那些笑容，教会了我感动。那些冷眼，那些伤害，教会我不放手。亲爱朋友，亲 你心里待更久。 时间神偷是杨宗纬2011年的音乐作品，在接到新的宣传带要创作的这个流程的时候，就感慨时间飞快，然后想到的全是类似于这些音乐。这首歌里有唱，那些掌声，那些笑容教会我感动，那些冷眼，那些伤害教会我不放手。我想每一个人可能在成长的道路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就像这段歌词里所唱的那样，时间真的会在你不知不觉当中悄悄地溜走。你以前可能是一个眼前人，而现在或许就变成了回忆当中的人，甚至是曲中人，故事当中的人。你今天或许已经不再年轻，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一无所知的少年，在爱情当中你也懂得了珍惜，可是有些感情真的再也回不去了。或许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感慨这一年的时光的时候，你心里只剩下孤单单的思念和无限的忏悔。而我说实话，我希望每年在这个时节，大家有的是多的收获和甜蜜和幸福，而不是这种有一点伤感的感悟。我觉得杨宗纬的歌声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自带着这种沧桑的故事感。每年在岁末年初的时候都要选择这首《时间神偷》，因为大家都在这样的时候会感慨时间匆忙，所以这首歌是必播的。我就在想，今年这个时间我把这首歌播了之后，等到真的到12月31号的时候，我播哪一首，蛮迷茫的。或许隔了那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来听这首歌，你不会烦吧？或许我还会播。这首歌曲收录在他2011年所发行的那张专辑《原色》当中，那张专辑可以说是惊艳了整个华语歌坛。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曲，这可能也是很多 DJ 愿意在节目当中选播的音乐作品。而除了这首歌曲之外，我也比较喜欢另外一首歌，叫做《怀珠》。虽然那首《怀珠》唱的是一对缠绵悱恻的恋人，但是我觉得对于时光来说，或许我们也可以把那份情感

夜间最低气温只有零下三度，天气比较冷，早晨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白天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风力不大，扩散条件一般，对户外活动影响不大。空气干燥，请及时补水润燥。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55%。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说实话，我不是特别有心思准备这档节目，因为接到了一个电话，就是让准备明年新的宣传带。我思绪万千，始终找不到自己该有的灵感。于是我找到我的这个音响里面收藏的 CD， 然后就找到了这样的一张，很少在节目当中拿出来和各位分享，因为里面有很多旁白，几乎有很多原声音乐，不太适合时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但是这个时间，在我觉得有心事需要思考的时候，可以来听这样的一张专辑，蔡琴给予淡水小镇的原声带。如果你在听到这里面的音乐有什么样的感觉，包括你看过淡水小镇这个舞台剧的话，不妨把自己的观后感，包括这张原声带的听后感拿出来和我一起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这时间跟你来分享机遇一， 天上繁星忽现忽隐，像水面反应漂流不定，人生的际遇稍纵即逝，我心向往，我心期待，我愿追寻。像天上繁星忽现忽隐，像水面反影漂流不定， 前的际遇，稍纵即逝。我心向往，我心期待，我愿追寻。 喜欢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吗？每一颗星星都有一个故事，在这么些个星球里，有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地球的一颗星。地球上有一个叫做台湾的小岛，台湾岛上有一个美丽的小镇。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小镇上的故事。像天上繁星，忽现忽隐；像水面反影，漂流不定。人生的际遇，稍纵即逝。我心向往，我心期待，我愿追寻。 基于淡水小镇原声带当中的机遇一，我们先来说淡水小镇这个舞台剧吧。原本它是一部美国剧作家所创作的，并且获得了普利策奖的作品，在梁志明手中竟然被改成了很本土的淡水小镇。首演是1989年，之后有五个版本，蔡琴、张雨生都曾经参演过此剧，可见它的魅力相当相当精彩。我记得在国家大剧院、在保利剧院都有演过。这出戏说的都是普通人、平凡人的故事，而他在讨论的就是生命与生活的意义。不知道最近他会不会再次上演，如果有在你那座城市去演的话，你就记得一定要看，很精彩。这个时间我们来听这张原声大碟当中的机遇二。 镇上只剩下一点灯火，提防边有人一夜不睡的在聊天。天气晴朗，星星都出来了。我的儿子认识每一颗星星，他常说，这么一点点光，也要经过几千万年才能到达地球。几千万年哎。像天上繁星，忽现忽隐，像水面反影，漂流不定。人生的际遇，稍纵即逝。我心向往，我心期待，我愿追寻。 啊，真的是相当精彩，让人无限陶醉的一支曲子。虽然只有一分多钟，但是就有一种不忍打断的感觉。这是蔡琴的《机遇二》， 不论是他的歌声亦或是告白，都相当相当的精彩。他收录在这张原声大碟当中，既然推荐了这张大碟，就一定要做一些介绍。在 CD 的反面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拿出来和各位分享，说在此张像散文诗般优美，如水墨画般清雅的音乐剧原声唱片《淡水小镇》当中，蔡琴柔美的欧吟配上大段的内心独白，与朴素凝密中抒发着一个平凡女性对人世红尘的念念真情，静静听来如空气中飘洒的阵阵茉莉花香，美得让人魂飞魄散。有人说这张唱片像是乔治·云斯顿作品的中文演唱版，因为整张唱片当中与蔡琴相伴的绝大部分是如水中倒影般的钢琴弹奏。其实包办全碟编曲和钢琴演奏的是香港音乐奇才包比达，他的才华同样让人惊叹，那一首洋溢着深厚古典气质又流泻出无比灵气的钢琴，简约透明，晶莹清澈，像月光下颗颗的露珠静静的滴答，惊动了一泓秋水。尤其是音符间余音缭绕的留白，更是给人以无限的遐想。这时间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我们再来听专辑当中的这一首《关于爱情》。 闭上眼睛，回忆一下，当你第一次发现爱情是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生活里的一点点事情，是不是都会在你敏感的心里留下印象？特别是在你初恋的日子里，你整个人都像是在梦游一样，走在路上不太注意脚底下的路，也不太注意别人跟你说的话，你只是有点神经兮兮的，偶尔你会一个人发呆、傻笑、叹气、脸红心跳，意中人随便说一句话都会让你想个半天，一张字条或者是一封信，你一定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看到都会背了。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推荐这张机遇淡水小镇的原声带给各位。有人说这是最美的音乐诗，如果在深夜听的话，仿佛可以抚平一切，时间都要屏住呼吸。如果可以，收音机的声音再开大一点，来听这首《六月茉莉》。 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那个时候，我是全镇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我还记得，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门口的石阶上发现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我从来都没有去问过，究竟是谁放的。白色的茉莉花被我放在窗台上，风吹起来的时候，那香味到现在我都不会忘掉。 收录在《淡水小镇》这张舞台音乐剧原声大碟当中的《六月茉莉》，有网友说，只这一首《六月茉莉》，这张原声大碟就值五颗星。他说，关于恋爱的念白，鼻子是酸酸的，记忆已经很久没有来找我吧，自言自语，自古一般的念白，心脏也随着蔡琴的吐字在颤抖。他说这张专辑是一首情诗，一篇情书，一段让人面红心跳的情话。也有网友说，他终于把淡水小镇这个舞台剧看了，说的是普通小镇普通人家的故事，主题音乐一响还是让人非常感动。看完这出戏之后，你不得不感慨，人生的际遇稍纵即逝。这张淡水小镇你可以无限循环听上很多遍，而每一次听，你都有一种为自己已经装了很多东西的内心清洗过一次一样，非常的纯净。每一次听感觉都可以深呼吸，相当享受这里面的每一段旋律，每一首歌，每一段念白。这个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月光小夜曲》。 月亮在我窗前荡漾，透进了爱的光芒。我的都静静地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肠。好像今晚月亮一样，忽明忽暗又忽亮，啊，到底是爱还是心慌啊？ 我窗前荡漾，透进了爱的光芒。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肠。好像今晚月亮一样，忽明忽暗又忽亮啊。是爱还是心慌啊？月光到底是爱还是心慌啊？月光 怎么样？是不是在听了这些前面这张专辑当中所有我推荐的歌曲，包括念白和音乐之后，有一种想要去看这个舞台剧的冲动？对，相当不错的舞台剧。不过要提醒各位，这是一个平淡如水的剧集，就像淡水小镇的名字一样。这部戏讲述的就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平凡到有观众中途离场，但对于习惯宏大叙事的人来说，真的是一部很值得去看的戏剧，因为这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因为平淡所以真实，因为真实才可以深深地被打动，你觉得呢？记得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机遇》，淡水小镇，那个舞台剧就叫做《淡水小镇》。有机会看看舞台剧，当然舞台剧如果现在不演的话，你倒可以先听听这张原声大碟。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您分享音乐到这里了。最后送上的歌曲是蔡琴为当年《雷雨》所配唱的主题曲《爱断情伤》。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等待不难，时间总是不长不短，心中有和你静静谈一谈，而泪声红传却让人心慌意乱，终于我冷却了心情，窗外的天色已晚，开口之前泪光已在眼里旋转，你无波的心情比我的泪还冰凉，而再三思量离开你又能怎样，想走却没有方向，迷乱在狂想的路上，夜那么长，足够我把每一盏灯都点亮，守在门旁，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我的爱断情伤，